该叫哪个取的名？我该叫哪个歌唱声？手臂自有千斤重，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掐破了鸭绿香风在脱桥底，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方使我把云记着梦初醒，仙凡匹配从古语虚仙的韶华三观啊，纵然娘子是凌若别，你是月亮温存令人敬，总算娘子是凌若别，深谷深界女才俊，纵然娘子是凌若别，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 刚才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去草神机迢迢，心中思谁

虚度一年怎得牛陪，可惜我却是弟弟娘在心泪呀上下，重量早害谁不痛，前尘很多十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情话，前者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愿将那前者暂前家。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

这面孔上长得标致，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动来讲家里，讲好家里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 嗯， 我三年不搞了条丝结婚了。 嗯， 这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的多了， 哦， 年龄收的多，就是知识少，还好收入下低。接下来嘛好带量的， 哦，有人人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边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 嗯， 本命结婚的礼物单摆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哎，出租。 嗯， 新娘子的礼物十八，浑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 嗯。 这些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簪子， 哎， 啊， 弄这个不懂不要来搞好 啊， 啊，没得新娘子头朗向掏出紫罗锁簪子， 那这些把个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 把这个紫罗锁簪子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哎，我告诉你，新娘子要从紫罗锁簪子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钉了。 嗯，侬真的当一紫罗锁簪子， 都说 啊，都说都说， 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十几尺长了。 哎，要秃往里往是路了。 搿种早结婚买单穿起来马马虎虎。 嗯， 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吐了路浪向，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喂，这是各种衣裳嘛，我也不到路浪去兜圈子不像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我一双鞋子了， 哎， 不要穿高跟皮呀、啊， 高跟皮呀、啊， 三四寸高， 嗯， 更交关高，高跟皮呀、啊，八十个。 人 身高跟皮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三四寸高高跟皮啊，么新娘子样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我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嗯， 对呀，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口口么自家要安慰， 嗯， 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大得了， 结婚，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 嗯， 手皮么白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么，早起当一只人老亲。 哦，嘎个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架打骂。 嗨，搿手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 哎， 有的去借树皮， 有个 套了头巾里向，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出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手啥名堂一份的、啊？ 所以喽。这个都是不等呀， 哎， 那么要讲别新过年也不舒服哦，新过年个礼服叫大礼服，里头多后头少， 哎，一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过年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八硬不必挺的哟，咋咋硬个痛得嘞，这些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特放个炸糕一样。 侬到不讲三个呗？ 哎，你看讲三个呗？ 不，这个衣裳搭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有当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巾粗一点，搿嘛没办法了，拿根领结，结结，硬劲抽筋。 哎呦， 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这个其实他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巾硬了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独奏哎， 那么要独奏哎了， 头巾硬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哎， 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奏是吧？ 哎， 哎呦，可是苦涩的，这么小奏位也来是的啦。 小奏位来也来是的， 这么小奏位就奏过 来了，去了。 哎，新郎官啊，恭喜恭喜啊！ 哎， 弄好 呀， 弄好 呀！ 要 跳 出来的啦， 那 不 跳 不得出来呢？可是侬去得办了一个舞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哦呀，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官，哦，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事。 哦， 有斗金啊！等到丫头春山出下来一看嘛，斗金的鼻涕毛两人剃的。 哎呀， 搁那后头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官人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什么？ 滴滴滚圆个，么子和个像洋风炉一样的。 呀，那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官人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既然不戴嘛，要一着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对巧了。 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有四套了多 个。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大会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官人，外地土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到伊拉农村，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官人嘛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冷了啦。 这个衣裳直接白个衣裳是单的了，一身透湿的了，伊勿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些，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四丁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面要面孔结婚，哦，面要面孔外头抖抖缩啊， 搿是勿等呀。搿么手里向勿要弄搿种鲜花，弄暖热点的，或者弄到汤布子啊，也可以的呀。 侬倒勿去弄夹炉了喂？没搿种新娘子的呀，伊本是拿出鲜花。 嗯， 搞了新官人，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的，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官人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嗲嗲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伊说礼节的，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前宾相、旁宾相， 不， 没前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前宾相过来的，不是搓前宾相，这个宾相个男的男宾相，一姓狄呀，一毛狄狄。那么要叫人提冰箱， 哎，新提哦， 哎， 提冰箱， 哦，还有一个绑冰箱， 哦，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侬聪明啊，侬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互动，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四个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奶 奶快些啊，快啊，还有奶奶路了，奶奶等等不能吃糖糖啊，奶奶快快些啊，奶奶咋输了啦？咋输成博士啊？ 其实家小个小囡么子根本不好出来做事体。 哎，一般要搿样子形式有啥办法？还有嘞，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勿认得。从来没玩过的，新郎新娘你大家认得？ 搿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眷、外子、老伴一起请得来。 搿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赚两钱，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赚两钱？证婚其实不要动钱的。这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伊十斤家里去香烟。送你这样送个送么子？ 哦，再讲送香。 那有家人一家一个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送风筝， 你搿么家送香烟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呀。家庭马桶是进站动力 哦，神经要去马桶的 哎，马桶马桶 这个时候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就在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的来，为交换式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说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的。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抱没抱出来这个媒，跟鸭蛋么还要吃，这吃的鸭蛋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嗦哆哆哆，嗦嘞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啊， 这个是吹喇叭呀，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老婆们侬讲，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了，没办法。哦， 搿么侬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有几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有病呀？ 说，可以上后头那个老哟。 不是啊，侬看就是这个这样子，这个放吊个就完了。 哪能啦？ 门口的跑到礼堂里结婚嘛，是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侬说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 哎， 跑是半个钟头回来，当中还没跑到了。 说，怎么聊哭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门呢？ 后来研究过，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礼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别笑我。 有个中华门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乡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呢？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的仪式了， 哎。 真可惜，是啊，光火 一号气好笑。结婚之夜又不哪能， 我又开始闹忙嘞。婚礼完毕，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拉 冲上来读么子嘞？读么读字花啊？老师娘子让读上去啊？那么读字花啊，读字山啊，读花字啊，读花啊，有两个五沙读么？就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开再撒上去了。 喂， 侬当新姑娘是娘子烂盘里是吧？啊，没啥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别来把他礼的大拐，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都说是倒起来了， 不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那么啥事体搿般人要多疑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体样 子？但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上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嘛送不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报复一番，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人，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倒来不想想嘛？ 阿拉事体发生，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好了，开始，搿么我学私人的， 搿么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没啥， 好吧， 没啥， 哎， 搿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哎，没来了是吧？哎，没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证婚人， 证婚人 哪样？证婚人 侬自 家 呀？ 啊，就是我是。指婚人，啥子？ 啊，我。 介绍人，啥子？ 介绍人， 哎，就是侬哎， 侬介绍人， 来，仔细一些，帮， 领个， 男女宾相，迎新郎新娘，这里，哎，男女宾相， 那么汽车不能够开嘛，汽车怕门， 那么新娘子才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阳平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来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哪个地方吃锁子呢？ 那么龙洞窟中不吃饮丫头们后杀、啊、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呦喂喂喂、哎、 那么 你不要不要出门的话 今早子我是来发符文来 啊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 来 哪位人呢？大家叫我讲，那么我也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三个月年纪介大，哪能会得介不易？ 哎哎哎哎！ 这个， 其他 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会到两三岁的。 哎呦！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变心的。 嗯。 像老头子媳妇会得变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鼻子心，也没人要的。 哦，真心护士。 那么你的李宝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一趟来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只专家样一样，帮我看一看。我看见一只专家嘛，再是要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开始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看来你的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那哥哥两年算这个当伯父了，去下了。 也不像当伯父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我弄俺家去下了。 去下不这样嘛？门下是不这样的。 啊，是来后在门中下来哈。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交关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真像个小弟弟。伊良心交关好，样样物事侪当准备好了。喏，像新房间里向个木灯架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首饰啊，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点侪预备好。 哎，搿么侬点预备啥？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喏，手串、手链。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亡下来那才是一人。 我浑身是瑕疵。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呀，承蒙四位亲友而来捧场，必然万分感激。今朝一塌骨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嘛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西服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骨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5万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拿来吃喜酒啥人送？我来想得什么东西解释解释啊！ 啊，有嘛有我 呢？哎，今朝个酒数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钿1桌，一趟骨子嘛用成50万。 首府乡地嘛，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白头善良的农地，现在弄得来日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只好组队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只带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咱个几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讲不想想哦。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带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有嘞。 你难道路过上来？ 那么好的，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四敲。虽然我用的交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交关推 推 小路小路 小路小路 推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兜出的垃圾，兜出的小菜，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吃吃光，菜吃光，菜吃光， 好起来了， 菜吃光， 好结棍啊！ 那么比。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人交关用人，我那话我 交的嘞， 我那要过头噻， 过了不对地方去呢，嘟嘟嘟嘟嘟， 啊妈的， 嘟嘟有呢，我那个，皮， 哦好嘞，还要皮嘞， 欢迎我的生涯。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求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了？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强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吊八， 几点？ 1788叫一吊八。 哦，1788叫一吊八， 蛋壳会长，一吊八。 呀哎，一吊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吊八， 我听是单个会长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来。 搿么谁都不要收， 伊拨我嘛，我定期动地勿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不拨我，我真过 哟，当心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1880。 哎呀，搿么侬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动的。 哎呀，那么个那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吧？ 那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堂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喊两声蛮灵的。 哎，跟到听听看哎。 喊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倒喊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也是来一屋洗么两本事， 一屋洗什么了？ 他们叫一屋洗 哦，一屋洗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我们叫本事 啊。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杨一武想不两本事，杨玉来汤包年纪啊， 汤包年纪上 的，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五只汤包就七十斤， 那七十斤， 那应该是要七十的。杨玉来汤包年纪，杨再来成就两克那么改刀，改刀懂吗？ 改刀上面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个， 杨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地方还四碗要还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还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四碗么？哪能会多心呢？ 杨来这，杨我杨张先生，杨去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侬还四碗好了。 杨我杨张先生，杨去汤米四碗。因为这个死的五十人死他还死个 我一个耳毛 铃铃耳毛铃铃的 哎这个海量上面好听 的原来这杨玉来炒米粉总有事了让整杨这来请求们两两卡杨玉来杨玉来杨这来牛市上网大地呀杨这来小龙门的两卡杨玉来把古米两两卡们总有事了让整这个是美的当户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走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吧 哎吃够了 哦 你吃够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听住啊！ 哎，好个这个， 哎，这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赶忙十八二个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醋嘞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老姐姐，老姐姐，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哎呦，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了？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侬随便懂海量，海量， 哎呦，我老李的！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耍。 哎呦，我老李的！ 哦。 杨氏来两杨什么两天都让让在。杨牛四王头当牛四要改人手。杨再来通江三块改刀。杨来不包了江道的。杨再来从头干了火。杨上通西风狗也在头把你们改刀烧来偷你了让在。哎呦，我长来。沿用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块头啊 哪里的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上一张手的沿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哎几 点沿三个五零 哎 沿张龙先生 几点 后来你家的一张 岁数轻少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的你家的只吃五分样的啊 十九家的没吃一家头去会把饭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哎呦我老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你这家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夫妻的等当夫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一个 专门去炒焦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 西来炒焦米个后来牛肉米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个三个回答三个咯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啪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哎，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 啊，闲了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闲了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生性享乐？ 哎，我们今日好是这个样子的，闲了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耶，三十锅料，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鲜着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看三个。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吧？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饭店。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人。这是你欢喜的哎，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日家没来了。 是呀。 这下您身体好不啦？ 喂，好喂。 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金卡一副。 那个爹爹， 我等卡了。 哎呀，我自个来。 不。 哎 呀， 哎，我自个来自个。 今天俺们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才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是啊。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昨日啦，我每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 侬，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搿眼灯我还撑撑起，是勿啦？ 喂，我跟侬谈爱情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 是？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嘞？ 今朝外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朝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搿么灯笼啥房间嘞？ 搿么在啥侬看？是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哎，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软的，还是吃硬的？根 本搿能样子。 有种么欢喜吃软，不吃硬。 哎， 有种么吃硬不吃软。 哎， 有种么硬不吃软，还不吃个。 哎，这个我欢喜吃呢，那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表情是上雕好像。 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那么我等海亮了 去。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了。 豆沙好，倒走噻。 哎， 那么搿能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 吗？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油脱了，油掉了。 好的，侬爹爹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亮样下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了，哎，西来是家头又上吊嘞，哎，又来把鸡巴多过一盆嘞，哎，把鸡要给能做要给到最位嘞，哎，又来剥皮头卡又大的呀，哎，再来三边草头海果子过一盆嘞。哎，后来九一八国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家里，后来陈子连本啊，后来忘记了有大爷，后来放在我有家了，后来。带我咋走 那个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叫他们 来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 学还没有的地的不懂因不得辛苦两边共享得过来巴拉巴巴给他是太多哎都没可惜米拉米拉杀的 这是法文 好了一个的学

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最好用红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唱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秋香啊，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情有偷不香，要是玉女下来了，碰到西街神街家，我做王。左手吊一身，我倒是李红日可天下，红丝巧细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愿望。神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听说是 我九度脸，我何必为他藏机呀？